close enough till I break them off like everything's at stake. Money down on my fate, keep my passion over these fakes. Down that love avenue, your latitude, all I need is that taste. On the edge, off the fence, follow me way off the grid. GPS way off the ledge, we movement for all the heads. Breaking every law for this, aim for greatness and I won't miss. Gotta raise that fist, on the edge till my people lift. 一直想送你的礼物要电话来做代偿，你念着这一趟会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沉默，倒数十下等指针重合，摊开手轻轻享受要血流下的温柔。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在我下来的缺口，闭着眼睛想象天空划过光亮，雪橇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像期待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We wish

其实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不是在我的想象中有一束花瓣，先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世界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时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了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耶！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Sing it。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希望能拥有个明亮的落地窗，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想起从前的时光。那时的我头发没有多长，那时的眼神是青涩明亮，心里有个理想的天堂，还有我最心爱的姑娘。我希望我和你有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的时光。我希望我和你能够走到最后，每天都能够去晒一晒太阳，我们爬到日子去看夕阳，再唱起从前的时光。微风吹拂你精致的脸庞，美好就是你微笑的模样，有好多心事要对我讲，我就希望时间停在这地方。我希望我和你有孩子般的善良，给你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还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您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许愿池， 我是小袁，今年22岁，新媒体运营编辑。我的愿望是希望成考毕业，拿到学位证，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考研。其实这个愿望没有什么大故事，就是当年专科毕业的时候，因为学妹的玩笑话，具体内容我就先不说了，但是那句话确实在当时觉得是挺伤自尊的一件事，也是现在一直激励我的一句话。我想说的是，专科更注重实践，而并不是我们本身不够优秀。虽然只是个专科，但是在这3年里，我不断的超越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谁都有努力的机会，不要因为一些负能量而放弃自己。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却让我记住了努力，这也是一句好的玩笑话，我也会一直用它来激励自己。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哪有一路走来都是顺利。

手有前提来交往，拜托啦，多余之中推翻。 don't care if somebody knows, body knows. People talking, that's just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You know we let her keep them on they toes, on they toes. Yeah, let's start a rumor tonight. If they ain't talking, we ain't do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go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Let's start some rumors. To be 就让我带头哄她心花怒放，我怎样就怎样，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把世界才都穿上。 Yeah, yeah, yeah. Did you wake up, wake up, ah, ah, ah, ah. Hey boy, you call me, call me. Word do we, ba, ba, ba, ba.Time to be 就让我带头哄她心花怒放，我爱怎样就怎样，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把世界抬头穿上。 Yeah, yeah, yeah. 谁都需要口哄她完美绽放，她完美绽放。 Yeah, yeah. 在沙漠中长大。 家。别拒绝， 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全身后还会再继续。

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现在我唱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妹妹，在我未来生命之旅要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 上飞来飞去好不好，后来在彩虹上溜滑梯你要坐好，就你和我，只有我和你，牵着手一起甜蜜蜜，时间暂停一停，我们上到月球慢慢步，就让全地球上的人们都很羡慕，奥姆斯壮的一小步是我们人类一大步，我们再多走一步好不好。 I love you baby， 风景多美丽，看着流星，如果我就突然一起跳到海中央，后来看到海龙王就大声说嗨，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游啊游啊游啊游，游到爱河的尽头。希望你住在我的

风吹乱月光，生如厨房，心有隐藏。谁人笑我悲苍，被命运折断已被封藏，这风雪多嚣张，就算再被践踏也不愿忘，我会越挫越强，这呼吸是热，这心跳是光，一点一滴酝酿，一生一世的较量，我眼中过 here。 了 You seem to kill 越等了 I love you so Breaking down I find you girl

玩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再做不好，我 出去 找人。 出去买 小弟的呢？ 天到晚 的， 我 这也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怎么这么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温柔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合作 Supreme Only fuck them off cause I'm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hey、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的口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口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傻的看不出我的实力看不出中国在帮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打倒委屈看不出是位置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 Roller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购买书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一看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我外出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hey、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口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一次次置若罔闻，依旧换来你的坦诚。

选择，有时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照片总会褪色，只有歌越听越深刻。你说你真的要不做，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又懂泪多疲惫多怕。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黑。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为何还会失落？幸福不是情歌，没有起承转折，爱情总要选择，有时有舍有得，甜蜜合照变独照一个。

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人诉说。夜把心洋葱般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旧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的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附和？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

个不选择寒冷的开始，留下只拥有遗憾。命运的安排，遵守自然的逻辑，谁都无法解谜底。成秋叶，而我却沙漠也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所以失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身边。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风晚。是时候，